作品十二号《小诗一簇》，作者管党生。我为什么加入垃圾派？因为我高兴，你管得着吗？喝酒，喝酒快结束的时候，两个老板表情开始严肃，诗人依然轻松，因为他不需要考虑买单的问题。爱情，我身体爱上的女人，时刻都在大气里走。我灵魂需要的女人从来没有出现。我死了以后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可以说我一辈子没有你们钱多，一辈子没有你们会混，一辈子没有你们会玩，我都承认。可是你们谁也不敢说和我比试。我买他的诗集，在南京的，在南京，在先锋书店，我买了他的诗集。也许你认为他在诗集中有首诗写到我，我说不仅如此，他的每首诗我都认真的看了，尽管我曾经大骂。你们知道我是什么，是我为什么是诗人吗？并且我也大了吗？没啦。 就是说我虽然我骂他，但是然后 我还 买 他的、那个、 对，我仔细看，我还买，我估计这个是。这个实只是一种这个象征意义。你看， 这比方也分个恰当的比方和不恰当的比方。我一开始看到那蛋，我以为是蛋丁的。 不是不是，看后来用日子。 我还是。